我行百佛言，世尊，我识见佛与大目连，虽菩提富流罗舍利分，四大弟子共转法轮，常言各知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内，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，虚无所在，一切无住，名之为心，则我无住，名为心否？此段经文就是讲破七番妄计的第七波，名为破转计无住，就是佛以他的智慧啊，来到破七波难，转计一切无住，明知为心，这个道理呢亦都不能成就。咁啊，上文当机阿难是六处执着，都是属于有所执着，一一都为佛所破。咁啊，至此呢就是转计啊，咁啊一切无住，就明知为心。咁但系一切无住，本来就系真心嘅正义。咁啊，亦即是咧，所谓极常心性、清净本然，系周遍法界。咁啊，说明个心本来系无形相啊，就唔应该咧，所谓局限于一处。所以六祖大师啊，佢当年在呢个五祖黄梅嗰处啊，咁啊闻到应无所遇嘅而生其心，咁啊《金刚经》里边其中两句经文啊，就当下大悟，即前早为。所以一切无住，本来系真心之正义啊。咁啊，何以佛又要破他呢？就因阿难佢系口是心非，虽然说一切无住嘅名之为心啊，但佢咧唔系真无住，仍然执呢个心系有一定处所。咁有乜证明呢？嗱，例如下文啊，阿难答佛所问。他说如来现今精心所在，继而我地以心推穷俗，即能推者就我将为心啊。咁证明他所计所执着仍然是属于有。咁他现在之所以说一切无住的名之为心啊，就因为前六番都为佛所破，所谓计空就理尽，因此借佛啊这个无住言教作为这个挡箭牌。因此阿难虽然说无住啊，佛所破呢仍然是破他有所住着。咁啊又分为两科，咁啊第一科叫做转计啊。咁啊，第二科咧系叫做破斥，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就系转计啊，阿难咧，咁啊，辗转计度，佢以一切无住，明知为执。个阿难发佛言：世尊，我识见佛与大目连，虽菩提富流罗舍利弗。四大弟子就共转法轮，此就引啊往昔波夜时各种嘅事实嚟到证明咧，今日佢自己嘅妄计。咁啊，大目连中国话叫做采宿事啊，属于佢个姓，但系同姓嘅人咧就好多啊，所以用一个大字咧嚟到简别之，咁啊亦可以讲咧，同姓有从佛出家嘅人咧，亦都好多啊。 因此亦用一个大字嚟做个分别。咁佢个名佢就拘律陀，中国话佢就无字树啊。个父母系祈祷此一棵树咧而生佢嘅。咁啊，佛弟子中系以神通第一。咁啊，须菩提，咪中国话叫做空生啊，是一位尊者常修无更三昧，在波野会上，是一位尊者说法咧系最多。在佛弟子中，佢系解空第一。咁啊，富流罗咁啊，具足咧，应该话佢就富流罗弥多罗尼子，咁啊，中国话佢就满江慈行女子啊。咁啊，中国人喜欢简略，咁啊，简称佢就满慈子。咁啊，佛弟子中啦，佢啊说法第一。咁啊，舍利弗，咁啊，中国话佢就秋露子啊，咁啊，佛弟子中佢系智慧第一。咁啊，四大弟子，咁啊，四就系属于呢个数目啊。嗱，刚才讲咁六千年，须菩提、富流罗、舍利弗，咁啊，一共咧系四位大弟子啊。咁啊，学在师后系叫做弟。我哋解从师长嗰处生就名为佢嘅子，咁啊佛弟子中咧以此四人咧系为上首，所以称为叫做大啊。在波野会上，佛咧常常斥命须菩提尊者系为诸菩萨说波野波罗蜜，咁啊说到甚深之处啊，咁啊其他富流罗尊者。舍利弗尊者、莫建烈尊者啊，亦都提出问难，咁啊变成咧系四人说法，咁啊此四人系声闻众中嘅上首啊，所以说佢为四大弟子，就共转法轮，咁啊不法如同系转轮啊，咁啊世间嘅轮所过之处。能够吹碎嗰啲瓦砾荆棘，咁就譬如佛说法之时，就能够吹破众生嘅话而苦，所以佛说法啊就由而转轮，咁啊由轮咧就能运就能载啊，就譬如佛说法，众生依法修行啊，能够运载一切众生咧，从呢个生死地啊。直至呢个不生不灭嘅涅槃果地，所以《法华经》里边讲，就话我成佛教为大菩萨啦，以诸因缘就说无上道，就系、是、指波野会上领受佛迹共转法轮啦。咁啊，又在《花严经》里边讲，佢话菩萨转法轮系如佛之所转。咁啊，自知此四位尊者，咁啊，常常啊，坐佛转法轮啊，即系如佛之所转一样。咁你佢哋四大弟子共转法轮，不常言不觉之分别心性，既不在外，就亦不在外，不在中间。咁啊，此咧就正正色色。是引佛的即人家，咁啊常言咧就系波野啊，系终于无余。咁啊可以讲波野咧就以一切无住咧为终，所以佛在波野会上啊，常常都系咁样讲啊。佢话诸法系虚妄不实，如同空花水月。镜像灯影啊，无有所在，所以叫做一切无住。咁啊，各之分别心性就系平常众生啊所用呢个第六个妄想色心，如同《圆觉经》所讲嘅，一切众生啊妄形六尘缘影咧，系为自心，亦即是此经。所呵斥嘅，视为叫做虚妄想象，咁你叫做各知 分別心性，既不在內，亦不在外，就不在中間。咁啊，佛呢，咁啊，常常説此啊，所謂呢個各知分別心性，唔係在內嘅根處，亦唔係在外呢個層處啊，亦都唔係在呢個中間嘅色處。所謂三處求心，都心不有啊，說明此心係徹底虛妄，所以話虛無所住。咁啊，既然係三處求心都心不有啦，咁啊，仲邊處有所住著呢？所以古德講個三世求心係心不有啊，心不有處都妄然空，妄然空處係即菩提啊，咁無上光中都常自在。咁啊，又在呢個大品波耶裏面講啊。所謂若住一切法，咁就不明佢嘅住波耶啊！咁啊，一定要啊，你不住一切法，方住呢個真波耶。又話波耶者係無住為義啊！而《金剛經》呢亦都講啊，佢話身心應無所住，若是有所住呢，就唔係叫做真正咁無住。所以昔日二祖啊，慧可大師，咁佢在達摩祖師處，咁啊請求安心啊，咁啊達摩祖師講：你就將心來，我為你安啦。咁啊二祖，咁啊當下自己作觀啊，咁啊力心係了不可得啊。咁啊，當時達摩祖師就同佢講，佢話以安心境，同你安心已經安完啦。咁啊，即係話一定要做到啊，所謂力心了不可得處，方名為一個真無住。到此呢個妙明真性啊，然後先至得以顯露。但係阿難嘅功力尚未到此，佢虽然系引佛啊昔日嘅言教啊，咁啊仍然咧文言系昧义，以为呢个心既不在内外中间三处啦，咁啊当然就一切无住咯。咁啊我哋以此为心，咁啊其实呢佢个口说为无住啊，佢个心仍然是有所住着，所以仍然是为佛所破。咁在呢个天台中说呢个无在无住啊，咁啊亦空于呢个四教啊。咪若是话说心无实体，由外境然后先至生心啊。咁啊，既然由外境然后生心啦，咁啊此心当然是彻底虚妄不实，所以说无在是无住。如是了解呢，属于这个藏教的道理。那么若是话说妄心是假名，妄境亦但有假名，妄心妄境但有假名，是当体即空，空故都无在无住。那么如是了解呢，属于通教义。咁啊，若要话说个心就系真如妙性，系清净本然，超空超有，咁啊唯一中道啦。所以说佢咪无在无住啊。咁啊，如是了解啦，系属于别教嘅道理。咁啊，若要话说咁啊，妙明真心清净本然系周遍法界。所以无在是无不在啊，无在乎咁就无所住着，清净本然无不在乎，所以周遍法界啊，咁样了解就属于原教嘅道理。个凡系此经，咁啊下文就显三如来藏妙真如性啊， 所谓不变随缘，随缘不变，无在无所不在，无住而无所不住咧，就正显呢个圆教嘅理论。但系阿难现今所计咧，仍然系属于有所住障。咁啊，执我无住，就名为心否？咁啊，因为佛往昔曾以诸大弟子啊。我曾经说过，你的心不在内外中间，虚无所住就未知为心了。现今我阿难啊，亦都是这样讲，一切无住，明知为心，可不可以呢？变成他自己就不敢肯定了，属于一种请求以共请问的形式。咁亦都證明佢啦，雖然係説一切無住，都明知為心啊，但係始終咧未免心虛，自己都不敢決定。理由就係上文七番之中咧，六番都為佛所破啦，所以此番雖然説一切無住，明知為心啊。只是问一问可不可以啊，自己呢就决定呢不敢啊来个肯定啦。不佛告阿难，语言各知分别心性，虚无在者，世间虚空水陆飞行诸所物象，就名为一切，与不住者都为在为无，无则同于龟毛土角，又云何不住？有不住者就不可名无，以无相则无，非无即相，相有则在，都云何无住？是故应知一切无住，明觉之心无有自处。咁啊，此一段经文就是破转计无住的第二科，名为叫做破斥。就是佛呢破佢计一切无住，明知为心呢，这个道理就不成啊。破斥你所执呢是全是虚妄。我说佛告阿难，咁佛呢就跟阿难讲啦。各位语言各知分别心性，虚无在也，此就安定佢嘅情执，咁以便向下呢破斥啦，就问你阿难，你所讲嘅呢个各知分别心性，咁啊一切无住啊，就明知为心啊嘛。咁啊现在咧，我同你解释，我世间虚空水陆飞行啊，诸所物象就名为一切。咁啊阿难咧，所谓一切无住就明知为心啦。咁啊现在佛咧就同佢解释啊。诗呢就解释呢个一切两个字，咁你阿难话一切无住啦，咁啊乜嘢叫做一切啦？就系话荡荡嘅，名为叫做虚空啊，高高嘅就名为山，咁啊低低又会流动嘅就名为叫做水啊，咁啊平平者就陆地，水里边有鱼有虾，陆地之中。有一切走兽啊，会飞嘅就系鸟雀，乃至其他一切嘅万物啦。咁啊，空明叫做一切。啊，咁啊，虚空就属于依部啊。咁啊，水以共陆地会飞嘅，会行嘅，会游嘅呢啲生命咧，属于正部啦。咁啊，所以一切两个字。虽则以万法啦，但系以呢个正部同呢个依部咧，就系包括都名为佢哋一切。佢话以不住者，就为在都为无，此就立定啦两种道理啦，以便向下破斥。佢话以不住者，此一句就按定佢嘅情执，就你阿难所说啊。为一切无住就明知为心啊，咁所以我家问你，你为在 就魂冇，咁啊呢两个位置咧都系属于啊文词嚟噶。咁呢个在同埋呢个无啊，就系话呢个心，你究竟系在一处而无住，还是系无心而无住？咁你叫做为在就为住。但系如果依照下文啊，所谓非无即相，相有即在呢两句经文去睇咧，咁啊呢个在字咧就可以作一个有字咁解，即系话咧系为有就为无，意思即系话你安啊，计一切无住嘅名之为心啦。咁我家问你啊，你系有心而不住，还是无心啊而不住咧？咁啊，标定两个道理啊，咁啊向下咧，佛咧就按其所计而破斥。你话有心而无住，固然不成啊；你话无心而无住，亦都唔能够成立。何以故？佛话：佢无吉从于，就归无土国，咁就云何不住咧？嗱，咁啊，在呢个问词之中，就是先问个有，然后先问个无。咁啊，现在佛嘅破斥之中咧，就是调转来，先破佢呢个无啊，然后先至破佢有。就孔王阿难讲啊，佢话世尊，我因为无心，所以一切就无住啊。咁啊，佛咧就破斥啦。咁啊，既是无心啦，咁就同于个龟之毛，亦同于呢个土之角啊，系了不可得。咁啊，但有名言，都全无事实啊。咁啊，既然讲话无心系无啦，你说住与不住啊，在与共不在，都系气轮，咁啊，点可以说为无住呢？佢有不住者，就不可名无噃。咁啊，孔房阿难又讲啦，佢话世尊啊，我个心咧就系有，只不过咧唔住着而已。咁啊，佛咧就破斥，佢有不住者，佢话咧你有心而不住嘅，就不可名无啊，唔可以说为无心。咁啊，点样先至可以说为无呢？咁啊，无相则无啊，一定要到无相先至可以说为无。咁啊，非无就即相喎。如果非是无相，咁啊即系有相啦，又即系等于一切众生以共你阿难啊，一向执呢个妄想心为实有啊。执呢个圆影之心咧，系为真实，咁所以非是系无，咁啊即是咧系有相，咁啊仍然系有所执着喎，咁啊相有就执在，云何就无住咧？咁啊心既然有相，就必有所在啊，有所在故，你点可以说啊？为一切无住，系明知为心。所以前六法阿难所计已经是为佛所破，咁啊执着到妄穷计尽啦，所以始终第七番借佛的无住之子作为挡箭牌，虽说一切无住的名之为心啊，其实呢佢的心呢仍然是有所住着。咁啊，点可以说话一切无住，明知为心呢？所以佛话：阿难啊，你是故应知，咁啊，一切无住，明觉之心呢，系无有是处啊。咁啊，此四句经文属于结破啊，就系一种咧系结束破佢啦。所執着一切無住明知為心的道理不成，他說已是上文之故。你阿難要知道，你說一切無住明覺之心 冇咁嘅道理啊，因为你嘅心仍然系有所执着。嗱，咁啊，以上咁我哋通常讲咧，叫做七番破网，一共咧有七大段经文，咁啊破佢呢个妄想心，唔系在内，唔系在外，唔系前根里，唔系咧转计见内啊，明知为根。咁啊，亦都唔系咧，一切无住，明知为心啊。咁啊，七番所破都系妄计啊。咁啊，亦都系咧破佢呢个生死根本，属于呢片计执性啊。咁啊，若是话此种执着一日唔放下，声闻小果都尚且不完成啊，你何况成佛呢？就更加唔可以。所以此个片计所执个妄想心啊，一定要舍，舍之又舍啊！咁然后依呢个真心嘅修行，先至成佛有望。第二是阿难，在大众中，我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脚地立，想恭敬二百佛言：我自如来最小之弟，都蒙佛慈爱，虽今出家，都由此标念，所以多闻未得无漏不折伏娑皮罗咒，就为彼所转，力于游舍，当由不知真制所危，个唯愿世尊大慈哀悯，开示我等奢摩陀罗，令诸显提彼微累车作是语以五体投地及诸大众，听喝调处音闻是悔。此一大段经文就是属于就是显理的第二科，名为他们显示妙理，是坚破如网。咁啊，上文佛七番破网，咁就系破尽啦呢个生死根本。因为一切众生啊，纯此个妄想心，所以就有生死相续。咁你阿难，咁啊从人失归来，既然系殷勤启请十方如来得成菩提，妙奢摩陀三摩禅罗最多方便，咁啊目的呢就系、是、求啊解脱呢个生死苦。咁你就要知道，我哋日常所用者系个生死根本嘅妄想心，你就应该要舍离，然后生死啊先至可以了。所以佛像文啊，破其外拗非心，乃至七番所破，都是破佢呢个偏计执性啊，呢、这个生死根本，令佢咧要舍离。咁啊，向下十番显见啊，一共咧有长短咁多个经文啊，有十番嚟到显示呢个见证是不生不灭啊，是真常直列，咁就开示啊呢个涅槃根本。咁啊，既然我哋知得生死根本系个妄想心，咁啊从此舍离就生死可了啊。咁啊，若是我哋知得十番所显嘅见性系涅槃根本，咁你依之而修行，就可以得成无上菩提。咁啊，所以向下咁啊，所显嘅十番见性啊，咁啊，即系前文所说嘅常住真心、性净明体，咁依之修行咧，就叫做以不生灭为本修因啦，就可以完成啊不生不灭咁菩提涅槃无上佛果。咁啊，此一幅个经文咧就好长嘅，咁啊，从此要做第三卷十八偈文尽。啊，若是话显示妙理呢方面，就系显示呢个涅 盘根本啊， 咁啊，若要啊破呢个渔网呢方面咧，就即系行咗为出安啊，佢话此非鱼心啊，就系破佢呢个生死根本，咁啊，所以此一科个科咧，就佢就显示妙理，系颠破渔网，咁啊分为系三科。初科佢就总是万法为心，咁第二科咧就别就见精显性啊，第三科就变力音入处界会理，咁啊现在咧系第一科系总是万法为心，嗱万法者咁啊于诸法中啊统括无余啦，咁啊但我就可以略而讲之咧，就不足呢个色。心而法，咁啊色法就包括六尘同埋呢个六根中咧个前觉五根啊，所谓色法就有十一种噶啦。咁啊心法就系包括呢个六种嘅色心同埋呢个二根，所谓万法虽多咧，就不出呢个色心而法。咁啊上文阿难七。翻所计嘅妄心，咁啊妄心所缘嘅就系妄境啊，咁啊呢个妄心妄境系为心所现，所以个科名咧就叫做总是啊万法为心，即系万法虽多，咁啊略之就色心而化啦，亦都包括若真嘅若妄啊。总唔能够离开咧，我哋呢个自心，咁啊叫做万法为心。咁啊又分两科，初科嘅正是二本，系不离一心；二科系毁自心体，系不同妄执。咁啊，现在第一科咧就系正是二本，不离一心。咁啊，二本就系生死根本，以共咧系涅。根本咁啊，生死就属于苦果，因为有生就必定系有死嘅，呢个系肯定嘅。咁啊，呢个生死苦果就唔系话天生地降喎，咁啊亦都唔系边一个人同你唔对啊，系故意俾个生死你，绝对不是，而系自己咧系一手培植得来。咁啊，究竟乜嘢系叫做生死根本呢？就系、是、用呢个攀缘心啊，即系妄想心，以为自性啊。咁啊，随顺此个攀缘妄想心，佢做事所做都系违背情理啊，所作都不离五逆十恶。咁啊，以如是嘅恶因啊，将来就缺受苦果。咁啊，此个苦果就系生死。但是此个生死苦果是无实体性啊，你作之则有，你若是不作这个罪业呢，当然也都没有这个生死苦果可得。那么若是说论这个涅槃根本呢，那么涅槃就是安乐，即是佛菩萨所证的不生果。那么此个涅槃呢，那么也都不是说天生地设啊，咁亦都唔系话某个人啊，我中意你啊，我送个涅槃俾你咧，亦都唔可以啊，亦都系由人自己咧努力精进，咁啊修行界定位咧而得以成就。咁啊点样去修咧？我哋就要明白，所谓内之身心，外之世界，全是虚妄不实。咁啊，再不随顺呢妄想分别，咁啊，真心得以显露啊，实妄破就真心显。咁啊，既然妄破真心显露啦，我哋依此呢个不生不灭真心去修行啊，就可以揾呢个涅槃根本。所以涅槃就系常乐我净啊，生死。就是苦恼万千，咁啊涅槃就属于悟啊，生死 就属于迷，不生死而涅槃，迷之以悟啊，系不出一心啊。我哋迷之时，所谓认妄就为真，二人将察作矣啊，咁就为察所害。若是你了妄为真，纯真就无妄啊。如人认子呢，就放弃嗰啲贼人啊，咁就得到安乐，就明之为佢就开悟。所以迷之以悟，系不离一心啊。好似个人行路，你以呢个康庄大道而行，你步步归家。啊，若是你迷失呢个途径方向啊，咁就越行越远。若是话行正路，与呢个迷途，亦都系全是此一个人。就譬如迷之以悟啊，就不出一心。迷系此一个心，悟亦系此一个心啊。就譬如我哋一只手掌，你可以将个手掌向上啊，咁啊亦可以将个手掌咧系扑低反转嚟。咁向上就代表开悟啊，个手掌咧反过嚟向下咧就代表迷途，代表堕落。但系手掌反转向低或者向上，都系嗰一只手啊，咁就证明我哋迷之以悟都不离一心啊。若是迷故用呢个妄想攀缘心去做事啊，咁啊生死轮回就决定咧唔能够免啦。啊，若是话我哋悟得呢个真性啊，系个涅槃根本啊，咁啊菩提佛果咧，亦都决定得以成就啊。所以迷之以悟，不出一心，所以此一科咧就叫做正事二本，系不离一心啊，佛咧正式开示。咁啊，两种根本，即系生死根本，与同涅槃根本啊，即系迷之以悟咧，不离我哋一心。咁啊，又分为咗两科，初科叫做当机申请，二科系叫做如来开示啊。现在第一科咧叫做当机申请，凡系当时发动之人，就名为叫做当机啊。又或者当时闻佛说法而得到利益，可以转凡成圣啊。可以转染为正啊，转迷成悟啊，转邪归正啊，咁都认为叫做当机。咁啊，但系似个大佛顶首灵验法会，当机就好多啊。但系始终个当机咧，就系、是、专指阿难，因《史经》啊，乃系阿难尊者咧所发起嘅。嗱，身啊，身述佢自己个苦恼啊。个文咧就从我是如来最小之弟，咁啊直至就当由不知真际所危，咁啊唯愿世尊以下咧，咁就敬请啦。咁啊以是阿难，在大众中，个即从坐起，个偏袒右肩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，即而百佛言，此一段经文咧，等于话本来冇嘅。就是乃至的结集经典的菩萨啦，咁就是最信。咁阿难呢请佛开示啊，嗰一种嘅仪式表示对佛呢是尊敬。各位以是者，就是当啊七番破网以境之时，咁阿难在大众中。就是包括法会中的圣凡大众，所谓菩萨众，有圆觉众，有声闻众，都是无量啊。咁亦都有王神、长者、居士等咧，都亦复不止。咁啊，即从坐起，嗱，我哋文化就是坐下嚟听嘅。咁啊，现在安七番网计都为佛所破。 所谓计控力尽啊，咁啊二代再请佛开示啦，所以就从佢呢个本座咧起身，咁佢哋即从坐起，个偏袒就右边，咁啊我国咧就以呢个袒开呢个右边啊，呢个袒辱咧就系为慢啊，唔系恭敬嘅，咁啊但系印度咧。就是以坦辱是为恭敬的，所以这个偏坦右边，在我们中国既然坦辱坦开这个右边，那么不尊敬属于这个怠慢，那么因此我们未曾搭袈裟之前，那么先着一件袍，那么等于说两边的肩膀都遮住了，那么然后才搭件袈裟上去。咁啊，若是话嗰啲小乘嘅佛教国家咧，佢哋根本就冇呢件大袍，佢亦都唔承认呢件大袍啊。根本呢件大袍咧，唔系佛教嘅衣服，系我哋中国传统嘅服装，所以佢哋绝对咧唔承认嘅。所以佢哋只系咧，咁啊搭一件、两件、三件嘅袈裟咧，系绝对咧露出啊右边呢个肩膀。咁就叫做偏袒右边，咁亦都可以讲平常文化之时坐下嚟咧，佢系两个肩膀啊都披住袈裟嘅。咁啊，现在请法啦，佢露出呢个右边嘅肩膀咧，就系、是、表示一种尊敬嚟噶。咁啊，右膝着地啊，咁啊右边呢个膝头着响呢个地下咧，咁就表示咧。一跪一起都比较容易，合掌恭敬啊，咁就表示咧收摄呢个善道。咁啊上来个偏袒右边，咁啊右膝着地，一共合起个掌咧，都系属于呢个身业清净啊，系身业恭敬，非而百不言。咁啊上士就叫做高啊。如果下體呢就叫做白，那阿難尊者就請佛開示嘛，咁啊以呢個晚輩對呢個長輩講話，咁就叫做二百不言，咁啊屬於咧呢個口業嘅自性啊，屬於口業嗰種嘅尊敬。咁啊恭敬兩個字咧，咁啊表示一心啦，一啲鞋台三萬都冇啦。咁就表示呢个意业嘛，咁啊身口业三业清净虔诚，就系为请法嘅仪式啊。咁啊亦可以说，既然咧系三业清净啊，虔诚请佛开示，亦都足以感动佛啊。咁啊为我哋咧说法，佢话我是如来。是最小之弟啊，咁啊佛同埋阿难系同一个祖咧，即系同一个阿公啊而出嘅。所谓四王八子之中咧，佛咧系最大，阿难咧系最细啊。所以我阿难咧就系佛啊，咁啊在家嘅时候咧最小一个弟弟嚟噶。咁啊蒙佛嘅慈爱啊。因为佛成道之后，他固然是度众生，但是亦都不能够离开他自己家族，所以他亦常常回这个皇宫说法，度他自己这个家族，以及这个皇宫上下人等。他每一次回皇宫说法，他见到阿难是最小，最天真活泼，所以难免是偏怜爱护，咁啊常常用嗰啲好言好说话，咁啊劝阿难出家，所以话虽今出家都由此丢脸啊！咁啊佛咧常常劝我出家嘛，所以我现在咧亦都出咗家，咁啊但系虽然出家，咁啊仍然啊有一种叫做丢脸之习气啊！咁啊出家通常讲咧就系佢就割爱慈亲啦， 嘅儿披发服，所谓剃除须发者，就名为佢嘅出家。嗱，咁啊，出家就有四了拣啦。第一，嗱，身出家而心不出家，就个通常人咧发心出家，所谓剃除须发，国外慈亲而披发服，咁啊，佢外表咧就系百之百。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，但由于宿生业障重啊，智慧浅薄，虽然出家，个心咧眼前啊未曾悟到，咁就叫做心出家。咁啊呢个心咧就未有出家。咁啊第二咧就系、是、心出家，而心咧不出家，好似维摩居士，好似庞大士啊。亦如我哋中国苏东坡居士等，咁啊佢呢个身形个外表咧，就系、是、呢个世俗之上，咁就未曾出家啦。咁但系维摩居士同埋庞大士啊，佢系属于咗古佛再来啊，系现呢个居士身嚟到助佛转法轮啊，等话佢个心咧早就已经悟道啊，早就已经出咗家。咁你叫做心出家，而心咧未有出家。